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，寸步不离，哦，只有为你，我的心变成了 是我很喜欢的，属于哈林与程庆的情歌，叫《只有为你》。无论男女呢，我都很喜欢那种心绪安静、说话准确的人。通常一个人语言拖沓、逻辑不清，那是因为交流的背景当中隐藏了太多的借口、谎言、虚荣。而真正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以及要什么的人呢，可以非常简洁、坦白地应对外界。他们并不故意地露出锋芒，却能够在瞬间断出自己和他人的瓜葛。 天阴有雨，我在想你，这一年里有苦有甜蜜，那无心的言语挂虑猜疑，只是小插曲都变成勇气，让我们守在一起。眼看着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，到了冬季，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，这365天所有的 彼此出现的时候早一点，也许呢你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了，

90年周华健写给他的宝贝的歌曲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是《不愿一个人》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。后来在03年呢，他出了一张周而复始专辑，重新的又把这首作品收录在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歌手，她长得非常的古典气质，她叫程璧。 我一个人醒来，一个人整理头发，一个人买一早餐，一个人赶路，我一点也不孤单，我的心里是满的，我的心里 这首歌非常的宁静，而唱这首歌的女孩呢，她也是很古典气质的打扮，梳着麻花辫，程璧，虔诚的程，小家碧玉的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，王力宏《花田锁》。 那不是这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，我的心醉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金色鬼魅，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也不醉不归。 我听你人的错， 说好过小天梦，

可以参加淮水母，你别过来。美国来的 Submarine 想参加，其实你蛮讨人厌。是谁的朋友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年近不惑的时候了，但是依然男的能够保持热血天真，女的能够宛如少女。所谓的逆生长就是这样的，不论境遇呢，都保持有直善念的一种能力。所谓的直善念，就是要活泼开朗天真。活着不容易啊，再不逆生长就真的老了。 Summer 阵雨，点点洒落了满地，请你雨伞下那个背影最像你，爱这真是个无聊的游戏。飘来一阵雨，点点洒落了满地，也许雨一停我就能再见到你，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。